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今天是什么日子呢？我都听到是母亲节。是在社会上今天是母亲节，这个也是好的。今天崇拜之后，卢牧师也会介绍母亲节的来历，我们也会有一点庆祝啊，这个都是好的。在社会上，上帝的确也是透过我们的母亲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但是在教会呢，在教会里面，今天是什么日子？有没有人知道？好牧人主日，好牧人主日，是的。每年复活节节期第四主日都是好牧人主日。按照三代经文的体系，无论是哪一年甲乙丙年，都一样是好牧人主日。并且在这个主日，我们都会听到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一直在讲他是好牧人。我们听到约翰福音十章的经文。亚年我们听十章一到十节，丙年乙年我们听十一到十八，今年丙年我们听到二十二到三十节。那么好牧人是谁呢？这个容易回答，好牧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今年在这段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经文里面，耶稣谈论到谁是他好牧人的羊。在今天的崇拜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也都提到这好牧人的题目。我们或许可以现在花一点时间看我们的程序，看这些。首先是我们的入坛词，这个是第三点。我们的入坛词一开始就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并且我为羊舍命。那这入坛词其他的部分也都谈论到牧人与羊的题目，包括下面一点，这样你的名，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看我们的供祷文。供祷文是在第八页。那这个供祷文很清楚是一个好牧人的祷告。这边说，全能的上帝，仁慈的父，因为你已经从死人里复活你羊群的牧人，求将你的圣灵赐予我们，因此我们能认出我们好牧人耶稣基督的声音，并且当他按着名叫我们的时候，使我们跟随他的领导。很清楚在谈我们的好牧人，我们是他的羊。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经文，从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那这段经文没有提到好牧人，但是他提到好牧人的羊群就是教会。在这段保罗在给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就是牧师，一些劝勉的话，关于他们如何牧养羊群。我现在在念二十八到二十九节，第九页的二十八、二十九节。圣灵立你们做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所以很清楚也是提到要牧养耶稣的羊群。好，我们现在可以到我们的第二段经文，从启示录第七章。但是很有意思，因为这段四次把我们的好牧人耶稣叫做一只羔羊，对牧人也是羔羊。是的，耶稣又是我们的牧人，又是为我们舍命的羔羊。因为这位羔羊被杀，流出他的宝血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这些在罪里面走迷的羊得蒙救赎，我们的罪得蒙赦免，我们也白白地 得到永生，在那完美的天堂里面。现在请听我再次念启示录第七章十三节开始，十三到十七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护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这是关键，因为宝座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是的，我们的羔羊耶稣会永远地牧养我们，在那没有眼泪的天堂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也是一个非常确定的盼望。感谢主的怜悯。好，我们那样就是简单地看完了今天其他的经文关于好牧人的部分。我们现在就要看我们今天的圣福音，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二到三十节。在这段经文里，除了好牧人耶稣之外，我们很清楚会看到两群不同的人，一群是耶稣的羊群，就是相信耶稣的人，就是基督徒。那另外一群是拒绝相信耶稣的人，他们不是耶稣的羊群，他们是一些犹太宗教领导人。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这第二群人来挑战耶稣，要耶稣明明地说他是不是上帝在旧约里一直应许说要差来的弥赛亚基督。那耶稣说他已经告诉过他们，但是他们就是不信不接受，他们这样就明明不是耶稣的羊。接下来耶稣谈他的羊的情况，他真正的羊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他们是多么的受到他的照顾与保守。最后耶稣说他与父上帝原为一，这个就算是回到犹太领导的问题，你是不是基督。耶稣说他与父上帝原为一，他就是上帝，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接下来因为耶稣这样说，我们经文之后的一节就是三十一节说，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就是要用石头来打死耶稣，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与父原为一，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不接受耶稣当他们的牧人。好，我现在就再次念这段二十二到三十节，请注意到这两群不同的人，并且特别注意到耶稣的羊是多么的安全，多么的不用害怕。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好，应该很容易听得出那两群不同的人，一群是耶稣的羊，另外一群很明显不是，他们拒绝耶稣了。那么关键的问题是，你是属于哪一群？你是属于哪一群人？ 接下来我要问的，你受洗了没有？你受洗了没有？因为你如果受洗了，归入基督了，你就是披戴了，穿上基督了。你这样一定是基督的羊，你在他的羊圈里面。当你受洗那天的时候，你就是第一次很清楚听到好牧人的声音的时候。虽然那天耶稣借用一位牧师的口，但是背后是耶稣呼唤你名字，他的确认识你。比如赵静雅，因为静雅下礼拜就要受洗，赵静雅，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这样领受了三位一体上帝的，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耶稣的羊。你受洗之后，自你来到教会，像现在一样，你也就继续听到好牧人的声音。每次你在家里把你的圣经打开来读的时候，你也听到他的声音。每次弟兄姐妹们跟你一起聊天的时候，分享到上帝的道的时候，背后那也就是你好牧人耶稣的声音。下礼拜领圣餐的时候，你会再一次地听到好牧人的声音说，拿着吃，这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真身体，为你的罪而舍的。拿着喝，这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真宝血，为了赦免你的罪而流出来的。你是耶稣的羊，你听他的声音，你也跟着他，包括你有的时候会背着你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是的，你有十字架要背，但是好牧人耶稣给你开路了，他已经走过这条十字架的路，他现在也带领你走，不用害怕。是的，你在他的手中，没有人可以把你从他的手里夺去了。对，你已经有永生，将来你也就会跟随好牧人耶稣一直到天堂里去。当好牧人耶稣的羊是多么的棒。好牧人主日就是应该给我们安慰与勇气，但是这应该给我们一个提醒：如果耶稣是你的好牧人的话，那么意思包括你是个羊。对，你是个羊，而不是个马，也不是个老鹰或者一个老虎。马、老鹰或者老虎，好像他们都不需要一个牧人，他们应该都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就好了。但是你不是，你是个羊。羊不是很聪明，羊很会走迷了。圣经不是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那你如很难接受，难接受牧师跟你讲你是个羊，如果很难接受的话，那骄傲的态度就证明你正在走迷了。那么我们羊会听到我们好牧人耶稣的声音，这是个事实，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会听别的声音，我们有时候也会忘记我们好牧人的声音在说些什么。我们就是会走迷，我们走那骄傲地看不起别的羊的路，我们走那自私地不分享给别的羊的路，我们走那刻薄地讲别的羊的坏话的路，我们走那谁都不管、自我中心又偷懒的路。我们就是很会走迷了，我们就是羊。你也绝对不要想不是，因为你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你就没有一个好牧人。 只有羊有好牧人，只有病人才需要一位医生，只有罪人才需要一位赦免他们罪的救主。今天经文，犹太宗教领导人的就在这里，他们骄傲地以为他们不是罪人，不是病人，不是羊，因此他们就是没有好牧人。很可惜，请你不要走他们的路，他们的路会带你到地狱去了。请你再次承认吧，你是个羊，你是个属灵疾病的人，你还是一个天天需要你救主的赦免罪人。你如果做出这样的承认的话，感谢主。虽然当羊不是个很荣耀的事，当马或者老鹰才是，但是当羊就是有那关键的好处，那永恒的好处，你有耶稣基督当你的好牧人。你今天再一次地听到你好牧人的声音，刚才他就叫你要悔改，对不对？他叫你再次承认你是个羊，你是个罪人，但是他现在要安慰你说，我是你的好牧人，我为你舍命，我认识你，我今天也再一次地寻找你这位迷失的羊，我也找到你了，我也赦免你的罪，我拥抱你，我把你放在我的手里，没有人可以你从我手里夺去，你是我的羊，我是好牧人，你不用害怕，你很安全。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念。阿们。